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薯片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他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中关村创新成果展昨天开始向公众开放，展览展示了人工智能芯片、人脸识别技术、液态金属 3D 打印、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等最新创新成果和主要发展成就。市民在官网预约后就可以前往参观。2018北京国际潮流玩具展本月7号到9号将在北京举办。据了解，本届国际潮流玩具展主题为玩心回归，来自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内外超过200多家的知名设计师、艺术家和潮流玩具品牌将齐聚展会，为玩家们带来最出色的潮流玩具作品。今天晚上7点半左右，夜空将上演金星和恒星角宿一的美丽天象，到时这两颗亮星将近距离的接触，为公众上演一幕浪漫的惺惺相惜。如果天气晴朗的话，银白色的金星和淡蓝色的角宿一在空中会格外显眼，即便用肉眼也能观测到。本月21号，金星将迎来全年最亮的时刻，在大气透明度足够好的情况下，甚至可以用双筒望远镜在白天观测到它。因此，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从这次的金星和角宿开始，对金星进行持续观测，感受它的亮度变化。2018北京怀柔国际徒步大会本月9号将在雁栖湖畔开走。2018年北京旅游发展报告昨天发布，其中建议北京段内所有长城都应该纳入长城国家公园。专家提出，应该成立一个国家公园北京段长城管理委员会，建立与国家公园法规相融合的长城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在长城沿线2侧2公里范围内划定保护带，进一步挖掘长城文化内涵。另外，今年北京将完成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和老城保护过程的旅游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工作，预计今年将改造升级80座旅游厕所，并不断完善旅游公交和智慧旅游配套政策。在旅游消费方面，北京将打造北京礼物系列旅游商品，扩大吃在北京旅游美食品牌的影响力，培育秀北京旅游演出剧目等措施，积极引导中国公民海外消费回流。国家发改委今年6月发布指导意见，要求各景区下调票价之后，截止到目前，我国已经有21个省份公布157个景区降价或免费措施，还有157个景区将在10月1号前宣布降价。这些景区当中包括 5A 级别景区120多个， 4A 级别景区150多个，降价幅度超过 20% 的景区70多个，还有30个景区免费开放。今年铁路暑运结束62天，北京铁路局共计发送旅客6380.3万人，增幅 4.8%， 单日最高发送119万人次，列车开行数量、旅客发送总量、高铁和动车组发送量、单日旅客量都创历史新高。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日前在官方网站上发布提示，中国公民入境斯里兰卡不仅需要办理电子旅游证件或签证，还要携带返程机票、酒店预订单和足够的生活费用。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在降雨的影响之下，今天的气温有所下降，白天最高气温只有25度，到了夜间最低气温将降到19度左右，大部分时间体感比较舒适，早晚偏凉，大家要注意调整着装。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 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 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花开未觉岁月深，是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任彤以24节气为顺序，通过文献与文物讲述相应的天文现象、物候特征和民俗传统的一本书。全书配以19世纪日本画家巨势小时72后名花画帖，以及元代吴承的月令72后集解，还有144首吟咏植物的中国古诗词，让我们在诗词当中追溯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今天的诵读小站和您一起诵读并解读《花开未觉岁月深》。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花开未觉岁月深，24节气72后花信封》。这本书首先非常的美，那今天为您推荐的这本书，它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历法当中经常分阳历和阴历，再比如说我们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呢，是会把每年分成24节气，那么到底它们之间有怎样的时间的含义和时间的秘密，那今天我们通过这本书为您揭晓。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其中一位作者任彤老师，欢迎一下任老师。 大家好，我是任彤。 刚刚我特别聊到了这本书的书名很长，花开未觉岁月深，24节气72后花信封。这个花是花朵的花，信件的信啊，任封呢是风土人情的风，风俗的风。我首先想问问任老师啊，为什么要起这样的一个书名，很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的24节气呢，可以每个节气都分成三候，初候、次候和末候。一候呢是五天，三候呢是一个节气，六个节气是一个季节，四个季节是一年，周而复始。每一候呢都有它外在的体现，比如说动物的反应和植物的反应，比如说什么什么时候，比如说桐始华，所以就是桐开花了，开的那是白花，白花开几朵啊，一个枝上开，比如开12朵，啊，相应的是什么呢？有一本书叫做《月令72后集解》，就解释了，如果要是开12朵的话，这是平年；如果它是闰年的话，这种花就开13朵，很神奇。 哦，所以才叫做花信封。 花信封，它标志着这个斗转星移啊，物候的变化。 嗯，信在这里面的什么样的一个解释呢？ 信应该就是诚信的意思。 嗯， 到这个时候啊，它准开花。 哦，准确准时。 对，准时。 哦，所以叫花信封，封是风俗的风。 对， 它解释也是风俗的意思吗？ 信封呢，其实是一个气候学的一个概念，就是每到这个时候， 刮来的风。 说到这本书是关于讲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物候的，但是我的感觉是跟之前所看到的很多讲二十四节气的书有非常的不同之处。比如说我觉得在前言部分任老师特别写到了叫阴阳流转道法自然，就这个历法它到底我们现在的记历法的这个方式，比如说一年有365天，每个月有30天、31天，二月份有28天、29天啊，这个方式是什么时候开始记录的呢？ 历法呢，什么是历法呢？历法其实就是编日历的办法啊。日历呢，我们现在拿到一个中国的日历，翻开打开以后呢，我们会看到至少有四个历面映入眼帘。一个呢是公历日期， 嗯， 就是公元2018年某月某日，这个这是公历日期，全世界通用的。再有一个呢，星期系统。星期系统其实在中国古代，它是曜日七曜。 嗯， 这七曜就是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这个和西方的周一周二这个是暗合的。 嗯，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的阴阳历的系统，阴历呢，就是指的是月相的变化，初一初二和天上的月亮的变化是一样的啊，15啊，大月是16啊，小月是小尽是15，是满月。那么到了30呢是没有月亮的了啊，就看不到了。这是阴历和太阴星啊，观测太阴星月亮相符合的。再一个就是中国的阳历。中国阳历系统呢，我们能在历面上看到的，在我们日历上能够看到的，其实就是主要体现在24节气上。 嗯，所以中国的阳历就是节气历，这个是中国独创的，它体现在24节气当中，对应的是地球公转轨道上的24个不同的位置。 对，那么比如说它的这个月份啊，就是等于把这地球绕日公转的这么一周平均分成了12份，这一周需要多长时间呢？在春秋以前就已经计算出来了，人们用测日影的办法测量出来是365又1/4天、 哦、 这是一个太阳年，就是一个回归年的一个长度、嗯、那么把它平均分成12份，就是12个阳历月份，子丑寅卯辰巳午未。比如说我们都熟悉的端午节，为什么叫端午节呀？它这个就是五月，又叫五月节。这个五月和那个子丑寅卯，子午的午是一个月。 我觉得中国的历法非常的神秘，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有同样的一个感受或者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民间经常会用阴历来记日子？ 阴历是因为观测太阴星，太阴星就是月亮、 嗯、 它和太阳是相对的啊，通过观测月亮所编出来的历法日历就是阴历，那么通过观测太阳编出来的日历就是阳历， 嗯， 这是他们的区别，但是他们的观测对象不一样啊，而且呢，他们运转的这个周期呢也不成近制，不是说这月亮围绕地球转多少圈，这地球就围绕太阳转一圈，没有这样的近制， 嗯， 那么。完全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办法把它们统一在一起的。阳历呢，在春秋以前我们已经测出，用测日影的办法测出来，就是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周啊，就是从冬至点到冬至点，这一个太阳年的长度是365又1/4天。但是有一样，中国的阳历体现在的其实就是节气上。中国的节气交节呢都精确到一分一秒，非常准确。 嗯， 这样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不过整天，但是阴历呢它是过整天的。所以你看包括历朝历代的实录啊，帝王的起居注啊，到民间大家都习惯用这种阴历过整天的办法来记日。 嗯，这样比较好记。 对， 但是就会出现一个闰年和闰月。 哎，出现这个闰年和闰月的问题。 嗯， 也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它是12个月，12个阴历的月组成的一年。月亮的周期围绕地球转的这个周期，它的月相变化啊，月相变化就是从无到有，就是叫朔望月。 嗯， 从小月牙变成满月了，哎，没有了，就这么一个周期。完整的周期是多长时间呢？是29天半。 嗯， 但这个29天半呢，用6个大月30天的，用6个小月29天的，这一平均不就是每个月都是29天半了吗？ 嗯， 如果是12个月的话，才是354天，它比一个真正的太阳年呢就少了11天多。如果要是积累3年，那就是33天多。 嗯， 这样比一个月的这个天数还多了。 如果这不闰月的，不再增加一个月的话，那就对不上了。所以呢，它要增加上一个月叫闰月，但是这个不够，还有零头呢，还有三天多的零头没有解决怎么办呢？五年增加两个月的话就多了，但是怎么办？这没有最后经过精确的计算，是十九年增加七个闰月。所以在过十九岁生日的时候，那天是阳历生日和阴历生日是重合的，再想过这样的一个生日就得三十八岁了。 对， 哎，就是由于他阴阳调和了那天，哎， 哦，中国古人是非常有智慧的，他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天象和我们的这个历法相结合来计算我们的日子。那照这样的一个计算呢，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二十四节气，它就是阳历的一个计算方式。 对，它和公历的治理理念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为什么看起来，二十四节气在阴历的日期上不太固定，在公历的日期上倒是相对固定的。 我们就来聊聊二十四节气。首先，我们说说最近的节气吧。最近是8月23号，刚刚过了处暑。其实，在8月7号已经立秋了。很多朋友会觉得说，立秋之后天气应该渐渐凉爽了，怎么又会出现一个处暑呢？暑代表的是夏天呀，这个节气怎么是倒着走呢？ 嗯，这个暑呢，我们看这个暑字啊，上面一个日，下边一个就是 蛰。 对，在古代这个念猪，诸侯的猪。就是热的像煮的一样，但是煮，水煮的煮，下面是火，这个呢是上面是日，是由于日所造成的热，啊，要想了解为什么立秋以后还热，我们应该知道两句民谚。一个呢是夏至三更便暑伏，就暑伏天是最热的。再一个呢就是秋后有一伏，说明了什么呢？就是伏天的起始的时间时段。暑伏的开始是从夏至后暑三个庚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这个庚日一个庚两个庚三个，到第三个庚日头一伏的开始。 这个庚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代表的是一天。 这个庚其实呢，说起来挺复杂的啊。这个庚呢，很多人都问为什么非得要暑庚。其实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说的是什么呢？是方位。一共是十个， 天干地支。 对，天干地支都以这个它上空的星星的星象来命名的。比如这个庚吧，它就取向于它上方的这个西方白虎宫当中的申宿，就是人申的申啊，申宿。这个申呢，把这个一共七颗星把它连起来以后，包括它下面的三颗伐星连在一起，就是一个甲骨文的庚的形象。 所以甲骨文的庚的形象，它是按照天象来进行创作的。 其实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包括十二地支，都是按照天上的星象的形象来创作的啊。 所以我们的先人，我们的祖先其实非常的聪明，按照天上的星象来命名这些甲骨文，然后运用到我们的方位当中。 对， 所以就很好记。 是，你抬头就能看到它。 对， 就在天上写着呢，相当于是。 刚刚说到的是三更，三更之后就是变成了一个中伏。 这个申宿啊，在最热的时候是我们是看不到它的。这里面有一个这个传说故事。就是申商离别，有一个成语叫申商离别，说的是地库。 这个申是哪个申？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申宿，就是 人申的申。 对，商呢其实是指苍龙宿，东方七宿当中角亢低房辛未鸡辛宿的第二颗星星叫辛宿二，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大火星。他在大暑的时候，我们看到晚上，只要天一黑，他就在南方中天正中间。但是现在我要去看，他已经偏西了。天黑以后他就偏西了，这就是那个著名的七月里面说的七月流火，就是偏西了。 七月流火就这个意思。 就是凉爽了的意思。那么他这个大火星啊，和这个申宿这两个人是见不到，是碰不到面的，只要一个出来，另一个就回去了。那么有一个故事，就是说，地库有两个儿子啊，一个呢叫做鄢伯，其实就是后来商代的始祖谢，写成契约的契字。那么另外一个呢叫石臣，啊，这哥俩见面就打， 哎，特别不和睦，最后父母都没办法，说你们俩分开吧。其实这个在古代呢是两个民族的象征，一个是东夷，一个是西羌。 嗯， 那么一个呢以观测大火星来勘定季节，一个呢以观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参宿来勘定季节。那么大火星在天上值日的时候，这代表着天气的回暖和炎热。 嗯， 那么他只要回去了，登台的就是这个参宿。参宿什么时候登台呢？其实他在立秋的早晨起来三点多钟吧，我们能看到，现在就能看到。 对，所以是八月七号那天是立秋， 哎， 那天早上三点多，我们就可以看到天上有这样的一个星宿。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任彤老师为我们朗读一下书中处暑的一个片段。 在伏天结束前后，处暑节气便会如约而至。处拆解开来是由止和积组成的，积就是积案，一种低矮的家具，古人席地而坐，地上铺设筵席，祭坐于上。祭坐就是跪坐在自己的脚跟上，利用积进行用餐、读书、写字诸事。止和停止的止是同源字，在古文字字形中，这两个字不过是同字异形而已。正如一个人照了几张不同角度的照片，他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形态，其造字本意均为脚趾，以三指代五指，像脚趾头岔开的脚掌形状。凡字形中带有趾的成分，其字意基本都与行动有关。甲骨文处的字形像走到祭案旁休止的形象，因此处有表示休止的意思。月令七十二候集节解释为处暑，七月中，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明代学者李一吉在其月令采集中写道，处暑乃七月中气斗止身。前文已在立夏中论及，北斗七星就像挂在天上的时钟，斗柄止身即为处暑。身是十二地支之一，地支最初的用途当为定位，本与勘测日影有关。一天之内时间不同，日影在地面上的运动轨迹呈顺时针变化，因日影相当于镜像，故与天体运转方向相反。木星古称岁星，沿逆时针方向大约十二年运转一周天，共历十二星次，每年行经一个星次。古人为便于纪年，假想出反向运转的假岁星太岁，发明了太岁纪年，以合于地支次序称为十二辰，又以年遇日划分出十二时辰。因此十二地支既是方位名称，又代指时间，其命名由各自所处方位上空的天区而定。 对 啊，但是刚刚老师说到的这个庚又让我想到了我们在古代的电视剧当中经常会看到，现在已经三更天了，是吧？ 啊，这个跟那个更可不是一样。 哎，对， 原来我小的时候就有这种误会。 嗯， 夏至三更，难道是夏至那天三更半夜能数伏吗？ 对， 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 嗯， 不是这么个意思。原来有一出京剧叫做打城隍，我小时候还演过，嗯，夏至三更便数伏，会念这句台词，但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以为这个三更就是三更半夜的三更。 对，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解释。 对， 此更非彼更。刚刚我们聊到了立秋，立秋是八月七号，这个日子在我看来是比较早的。古代有一个谚语，或者说老百姓有一句谚语叫做早立秋 冷飕飕， 冷飕飕 晚 立秋 热死牛， 热死牛。就是早立秋和晚立秋的区别还是蛮大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 嗯，其实这是一个误会，说这个今天是几点立秋，经常问啊，立秋那天的时刻啊，比如说今天是晚上，今年是晚间的九点多立秋的，所以有人就管这叫晚立秋。我一直对这个特别怀疑，

姓李，李长庚就是金星的姓名，人们习惯称其为太白金星，也就是那位鹤发童颜的老神仙。 我们看《西游记》里啊，这个太白金星是经常出现。 对，他据说他能够驱使神虎。 哦， 在那个唐代的志怪小说叫《广义记》里面就写到，哎，《西游记》里边也有这么一个回目，叫这个金星解厄啊。 嗯， 就是唐僧刚出长安的时候被虎鲸给抓住了，那么由于太白金星的出现，把老虎给驱使跑了。 没错，原来《西游记》里的这个典故是来自于古代传说当中。 对， 在这儿咱们找到渊源了。这里边在《诗经小雅·大东》上就特别说到了，叫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启明启是启动的启，明是明星的明，是吧？启明是什么意思呢？ 启是开的意思，开启，明光明，是吧？那就是说它在日出之前出现的。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其实这两个天体指的是同一颗星星，就是金星。它晚上和早晨方位不一样，名字也不一样。 为什么在这个节气叫这样一个名字呢？ 露水的露，就是由于天气的气温的下降，所以有一些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就结成露珠了。那么是由于它是秋天的露珠，所以叫白露。 其实白露之后就来到了秋分。 嗯，在阴历上就是今年的8月14是秋分，8月15就差一天，基本上呢是相重合的。 说到了中秋节，这里边特别写到了一段啊，就是《说文解字》里描述叫秋分前渊。说到秋分前渊这四个字，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惊蛰这个节气。 对， 为什么惊蛰是叫春分登天，是吧？龙抬头。 惊蛰呢和春分还有一段距离呢啊。 嗯， 就是我们有一个传统的节日叫做春龙节，就是民间常说的2月2龙抬头。哎，为什么是2月2龙抬头，不是2月初1龙抬头？ 嗯， 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当中讲到了，就是月的周期啊，一个月的周期和我们阳历的这个一个月的周期啊，其实它是不太一样的啊。如果365又1/4除以12，它一个月呢是30多天，那么月亮的月相变化的周期呢是29天半，差着一天多。你想，如果立春那天正逢到正月大年初一的话，那么2月初1会是春龙节吗？不会了，不会是惊蛰了，对吧？它就往后错了一天。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连串的一系列的特别有意思的节日，在阴历的日期上有一串特别有意思的节日，比如说2月2春龙节，3月3上巳节，4月4没有说，其实是立夏，5月5端午节，6月6天旷节等等啊。那么2月2就是春龙节，在这天人们会看到什么呢？就是在东方地平线龙角星，就是组成苍龙七宿的这个角亢低房心尾鸡的角宿会露出东方地平线。 嗯，就是说像龙的这一组星宿当中的这个龙头露出来了。 露出来了，那么它会逐渐的登天。 嗯， 到春分的时候，它就天黑以后啊，黄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它已经完全出来了啊，完全在天上能呈现了。那么到秋分啊，历经春天的后半部分，整个夏季和秋天的前半部分，那么这个苍龙宿都是天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直到秋分，它是头下脚上，就成为一种前渊的姿势。 嗯，现在马上就要到秋分了啊，秋分就是秋分前渊，大家可以看看啊，是不是那个龙头看不见了。 所谓白露，即指秋季的露水，就像《本草纲目》记载的那样，露者，阴气之液也，液气浊物而润泽于道旁也。秋露具有很明显的药用功能，秋露繁时以盘收取，坚如仪，令人延年不饥。用秋露按摩太阳穴可止头痛，用百叶菖蒲上的露水洗眼睛，有明目的作用，用韭菜叶上的露水涂抹皮肤，可去白癜风。此外，还有治疗皮肤病、 肺结核、糖尿病以及解酒、美容等功效。因此因得汉武帝坐金盘乘鹿活玉屑服食，杨贵妃每晨吸花上露以止咳解成。《本草纲目》特别指出，百草头上秋露应在未吸时收取，吸就是干燥。具有诸多功用的秋露应该得到珍惜，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汉乐府诗中的《长歌行》，开头写“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宝贵的朝露若不加以珍惜，一旦被蒸发掉，就无法利用了。其结果就是与之呼应的末尾：“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时光流逝，令人感叹，转眼已入深秋。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又休息，菊又 一个完整的朔望月为期29天半，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千字文中有会破环照之语，讲的就是月相的变化。月末最后一天为会，这天基本看不到月亮。破是月亮出没而散发出的光，新月到满月这段时间叫做祭生破，从月面亏缺到月光消失叫做祭死破。所谓会破环照，是指月亮总历经朔望会循环的过程。女性系坤道所化，属阴性之物，与月亮之间存在着奇妙的关系。嫦娥还被奉为是太阴星君，主宰坤道。如果没有月亮，江海潮汐，人类月信将完全紊乱，阴阳不调，坤灵难定。所以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到了月相是影响潮汐和胎育的因素，即止于此。阴阳周流，化雨寒生，即所谓的阴阳生万物。在这本书当中，二十四节气的每一个节气的最后，任老师都特别用了中国的古典诗词来相互对应。比如说在秋分的时候，用的是曹操的《秋风萧瑟之际，东观沧海时》所写的“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这个“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其实是刚才我们说的苍龙秀，它在早晨的时候啊，就从东方地平线升起来了。我们联想到曹操啊，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当他面对沧海的时候，他会看到的是什么？秋风萧瑟之际，他会看到青龙出水的奇观啊，所以他才写下了“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样的诗篇。啊，在我们这本书当中呢，有很多这样的篇章，比如说《本草纲目》当中提到“百草头上秋露，应在未晞时收取”。小的时候我们读过一首诗，叫做《长歌行》，晞是什么意思？就是干燥的意思。小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比如说“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待日晞，太阳出来，这个露水就干了。那百草头上秋露应该在什么未晞时收取，它才有药用的价值。那么这样的宝贵的东西就这么白白的流逝了，所以才有后面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时光流逝，令人感叹。